为新人嘛，难免像这样的这个大型的节目会紧张哈、啊，所以大家多多给一些鼓励和支持，多多给一些包容就好了。好了，2021年12月8号星期三，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军，你是谁？好了，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来给我们点赞吧。花姐都来了，还来招呼一下大家。一直在想哈、啊，很久没有送咖啡了。据说呢，今天呢要下雪。早晨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今天早上真的看到了朝霞，一拉开窗帘，天边一片红，哇！我说这天真的难道不是晴天吗？真的会阴天会下雪吗？那个叫什么？早看朝霞，晚看什么？怎么说来着？那句古语，就说好像是早晨如果有朝霞的话呢，天气就很好；如果傍晚有朝霞的话，预示着第二天天气可能就不好。还是我说反了？待会儿查一下哈。总之呢，是说今天又天阴下来了，而且预报还有雪哈。所以在今天这样的天气当中，是不是汽车音乐会主播腾冰还是要有所表示呢？是不是要送上一杯温热的咖啡来为你天亮呢？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候鸟吗？冬天的时候往南飞，夏天的时候往北走。现在呢，冬天来了，很多人都想去海南啊，好好的享受一下再回到温暖的这个夏天一样的感觉。那么很多人要去海南自驾游，你知道自驾游的秘籍吗？今天终于来了来了，来给你推荐一条自驾线路哈，海口到博鳌到万宁到陵水，最后再回到海口。无论你的出发地是哪里，目的地都是海口。现在这时候去呢，气温依旧保持在20摄氏度以上。出了机场之后，直接在隔壁的停车楼办理租车业务，互联网平台预订租车都在这里办理。租车公司呢会推销这个保险哈，不需要的话呢可以不用买。流程其实都很正规的，包括前期的检查呀、拍照确认等等等等。当天下午加第二天的上午，大约有一天的时间在海口玩一玩就好了。那么第二天呢，从海口就去博鳌了。哎，博鳌很有名哈，你肯定要去看一看的。刚到的时候呢，有一种在东南亚度假的感觉，街上没有很多游客，都是当地人。强烈推荐巧娘冰店，清凉这个补品哈、啊，非常的好吃，椰奶的味道真的是绝了。门店很小，但满满的都是人。后面呢，再也没有能吃到比这家更好吃的店了。所以在这家，你别说，哎，人太多了，去下一家看看吧。没有了，晚上反而会变得游客很多哈。除了海边网红餐厅之外呢，还可以在步行街吃大排档。建议博鳌呢可以多待一天，可以去去东郊椰林、博鳌论坛等等地方去打卡哈，好好吃吃，好好逛逛。第三天呢，或者第四天，从博鳌离开去万宁。万宁是非常火的海景城市啊，主要是还有神州半岛、还有石梅湾、还有日月湾三个。神州半岛呢，白天就可以去哈，有网红的灯塔。但是没有太多可玩的东西。石梅湾海滩呢，主要是被2家5星的酒店给承包了。日月湾是万宁冲浪的圣地，这里有很多冲浪学校课程，沿海最美的公路就在这儿了，文艺风的小店等等，夕阳也特别好看。第四天或者第五天呢，从万宁到分界洲岛，然后呢再去陵水，这是五A景区哈，定位和三亚的这个这是蜈支洲岛差不多。天气好的时候海水很好看，建议呢坐观光车，因为岛上的路主要是爬山，不坐车会很累的。门票加船票117，观光车40，性价比还挺高的呢。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岁月我的枝桠，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紧紧的爱吧，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 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紧紧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老狼从2006年年末就已经进入到唱片的最后冲刺阶段了。2007年开始呢，一开年呢，一向要求精益求精的他呢，终于交出了新唱片的首支主打歌《北京的冬天》。而这首民谣作品《想把我唱给你听》，也是源自于这张高品质的专辑当中。内容上散发着浓浓的校园情谊，曲风上呢，《想把我唱给你听》延续了小柯一贯的细腻，从编曲到演唱也都洋溢着纯真浪漫的青春气息。纯真浪漫青春气息，这就是小柯的一贯的风格了。好了，北京时间9:15:03，问候每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支持我的站左边，支持我的站右边，还有支持我的站中间，一片都是支持的哈，来听肯定就是支持了。好了，汽车音乐会几种方式互动哈，家族群当中继续来发位置啊，还有发红包哦，还有在亲戚聊天时赶快来点赞。今天早上有没有拍到红红的朝霞，好漂亮，来在这晒一晒。同时呢还有咖啡送给你哦，一边听音乐 一边喝咖啡。好了，继续来听歌吧。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思路》，这是她发行的第七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这首歌可以算得上是静茹出道以来班底最庞大复杂的一张唱片了，同名专辑同名歌曲含金量很高啊。思路， 如果流浪是你的天赋，那么你一定是我最美的追逐。如果爱情是你的用目，拥有过是不是该满足？谁带我踏上孤独的思路，追逐你的脚步？谁带我离开孤独的思路，感受你的温度？我将眼泪流成天上想念的湖，让你疲倦时能够扎营停住，将笛声呼漩舞，为你笑为你哭。爱上你的全部，放弃我的全部，爱上了你之后，我开始领悟，陪你走了一段最唯美的国度。爱上了你之后，我从来不哭，谁是谁的幸福，我从来不在乎，谁是谁的旅途，我只要你记住。星星就是穷人的珍珠，你的笑支撑着我虔诚的最初，狂风沙石记住。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曲风听到这样的声音，你能想出这是海泉吗？吴海泉，先走的人，在深情的歌声当中感受着他的音乐态度。2019年对于他而言，重返音乐舞台给了他更多的力量和长新的勇气。作为一个唱作人，站在舞台上是刚刚开始出发。这首作品，它的每个段落其实都不复杂，是非常简单的一种意识流，但是它带来的音乐色彩真的很不一样。在这样的音乐当中，要慢慢的品一下海泉，胡海泉的音乐态度。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迷魂记》，来自183 Club， 这个几个身高都是1.83米的男孩组合哈。这是《王子变青蛙》电视剧的主题曲，这是一首电力十足的拉丁节奏的电子舞曲，同时还结合了法国相送的旋律。看似两种不搭的曲风合二为一，再加上183 Club 低沉浑厚的嗓音，营造出了一种后现代的迷幻力量。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五位 Oh My Girl Dun Dun Dance。第十四位郁可唯水中花。第十三位方大同麦恩利。第十二位黄绮珊香味。第十一位高山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 和你要去闻闻新鲜的春天，感受阳光洒满肩上的夏天。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저버려우리 各位 Oh My Girl 回归专辑最重要的主打歌 Dun Dun Dance。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大家其实都挺重视的，我说的是他们的唱片公司啊，幕后工作人员，因为这是他们一年零一个月之后再度登台。要知道作为这个正在 正在打拼过程当中的人们，一年零一个月没有登台，对于他们来说可是一个致命伤哈，所以他们会加倍努力。去年的 Nonstop 还有 Dolphin 稍稍火爆，持续上升势头的 Oh My Girl， 通过今年五月发行第八张迷你专辑 Dear Oh My Girl 的主打歌 Down Down Dance， 也成为了代表歌谣这个领域当中的顶级女子组合哈。他们凭借这首作品横扫了韩国主要音源排行榜的冠军，也是连续创造了音乐放送三冠王，更成为有史以来的单曲销售最多纪录创造者。上周第二十名的歌曲本周又上升了五位，第十五位 Oh My Girl Down Down Dance。 好了，我们来继续攀升了第十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如果说谭咏麟谭校长的水中花唱的是情感荡漾，那么郁可唯2021年今年翻唱的这个版本可以用仙气飘飘来形容了吧。郁可唯水中花。 凄蓝风中多少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随风吹落，无人回首中患难万物烟雨，逝水年华流走不留影踪。我看见水中的花朵长要流出一抹红，奈何辗转在风声不再有往日颜色。我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流出些什么，只在恍惚最终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早已成空，这流水悠悠匆匆过，谁能将它片刻挽留。看回飘零的花朵，尘世中无从寄托，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仿佛失落。看见泪光中的我无力流出些什么，只在恍惚最终还有些旧梦。这纷纷飞花，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往日深情 可为重新翻唱谭咏麟谭校长的水中花。特别想把这首歌曲多介绍两句哈。首先从发声方法上来讲，可能以前听时光煮雨的时候听不到郁可唯的鼻腔共鸣哈，但是刚才水中花特别是梦中梦这个字的时候很明显的鼻腔共鸣哈。而且这首歌曲呢可能是这个起调的 key 比较低，所以他用了自己的中低音的部分。哇，中低音部分用鼻腔的共鸣很漂亮哈。但是时光煮雨当中呢郁可唯用的全 部都是自己的高音，你会感觉像是两个人在唱歌一样。郁可唯真的太会用她的这把声音的乐器了，这把嗓子啊。然后再回过头来说说这首歌曲，刚刚我们听到是现场演绎的版本哈。郁可唯的演绎少了原曲当中的孤独和失落，多了一份空灵在其中。更妙的是，刚才我也仔细听了哈，郁可唯在第二次副歌的时候进错了拍，就是这纷纷飞花早尽了，于是呢他就化拙为巧，将错就错，这纷纷飞花唱了两句，完全没有痕迹啊！大家还以为，哎，这个创意不错啊，来两下更强调一下，是不是有没有？很多歌迷更偏爱这样的错误，进错这一段真的太经典了。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4位，郁可唯《水中花》。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曾经受过一些伤害，曾经有些看不开。却也胆怯迎接将来，怕爱再绚烂，所以我也停止爱，但也过得挺自在。我的爱停泊在无风的海，有点奇怪，天使带你来，叫我期待重新振作起来，别让自己后悔，把眼泪收回，不管是都哭都累，感谢你的出现。过去的往事就如烟，在眼前什么都不见，你是下雨时的屋檐，那份爱没实现，幸福就在我们之间，感动的模糊了视线，那憧憬的一转眼一瞬间就能实现，在永生之年。 My only girlfriend, My only girlfriend,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曾经有过一些时候，以为所谓的自由是每个路口往后只有我一个人走，曾经我以为成熟是寂寞能够承受，收起了孤独的那一双手，有点奇怪，天使带你来，叫我期待重新振作起来，别让自己后悔，把眼泪收回，不管是都哭都累，感谢你的出现，过去的往事就如烟，在眼前什么都不见，你是下雨时的屋檐，那份爱没实现，幸福就在我们之间，感动的模糊了视线，那憧憬的一转眼瞬间就能实现，在永生之年。 My only， 不知道该怎么说，感谢的话这么多，你就像是救了我，在宽阔寂寞漩涡解脱，感谢上天杰作，管结果是对是错，是福是祸，是我最爱赞美那么多疑惑。就在我们之间，感动的 方大同、麦恩利，用中文写出来是麦恩利这三个字哈，其实呢英文就是 my only， 我的唯一的意思。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十三位，其实出生在美国的方大同，后来呢又在上海和广州生活过，最后又定居在香港，可以说很多地方都生活过，所以在他的音乐当中你可以感觉出来融合了很多地方的不同的文化还有音乐风格等等。但是主要方大同还有自己的偏好，那就是灵魂乐还有 R&B， 他的大概主要的音乐的调调就是这样的。麦恩利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三位。其实方大同这样的音乐已经深入骨髓，包括他为别人写歌可能都是这样的一种调调了。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转换情绪了，来，你知道音乐也是可以闻到味道的吗？不信听听这首歌曲吧，感受一下音乐的香味。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黄绮珊在2015年携手音乐人李杰推出了大气磅礴但又不失女人细腻情感的香味。舞台上的黄妈可以高音惊艳，也可以低音走心。音乐本身对于她而言，早已经是脱胎换骨之后的兴趣使然。这首回归她本人最为擅长抒情曲风的流行金曲，香味必然是有生活和有情感的积累才可以完成的。无懈可击吧，闻闻看，很香。 风吹过花蕊，香味越过伤悲，大雁已飞回。水只涨不退，岸上藏着谁，脸上没有眼泪，我与天空相对，一杯咖啡按下一个人 情感积累的人才可以完成这样一首大气磅礴的作品，很显然黄绮珊做到了。音乐的感染力绝对不简单几个音符就可以承载的，它需要更多维度的包裹才有足可以感动你的资本，是不是？刚刚这首歌曲有没有感动到你？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12位，黄绮珊《香味》。好了，要继续攀升了，要转换情绪了，来听一首特别适合喝咖啡听的音乐。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2015年电视剧《何以笙箫默》的插曲，很好听的歌，来自高山的《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第11名。 你给我了一个微笑，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拥抱还你？你让我有心跳，哎呦，我有什么办法也叫你神魂颠倒？你的眼睛在笑，我望着就动了毒药，就快要受不了。你的声音在绕，还带自动循环特效，有没有暂停键可以扫？ 14名，本周晋升到第11位，来自我的小师妹校友高山。好了，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15位 Oh My Girl

I know you're making up the truth. Why can't I go before I lose my cool? I love you even if it's difficult. Don't worry, just because I need to leave don't mean I'm sick of us, of you and me. I'm just not good at showing sympathy. Give me a break. I'm not angry anymore, just a little bit let down. I'm not angry anymore, just a little upset now. 'Cause I wanna be better than I was before, but I can't do it if we don't mature. Not angry anymore, just a little bit let down. I love the way you look me in the eyes when you joke up but can't apologize. 'Cause you are too afraid to hurt your pride. I guess you were just so misunderstood. You know I'm never truly gone for good. If I could look inside your brain, you know I would. You know I would. You know I'm not angry anymore, just a little bit. 是去年，快成为前年了。Chris James 发表了这一首 No Angry， 迅速在网上走红。极为密集的鼓点，还有这种很简单、很上口的歌词，让人一听就能记住，并不复杂的节奏，也特别贴合现在都市人生活原味的状态，带给大家一种亲切和熟悉之感。听了之后呢，就会会心一笑，然后跟着音乐就这样摇摆哼唱起来，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不去做，那些烦心的事情去走开走开走开，丢到脑后，那些不开心的事情走开都丢掉、就这样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来听汽车音乐会。好了，北京时间10:54，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喝咖啡了吗？没有哈，来赶快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了，把你的地址电话告诉我，我来下单哈，我来买单呢，不单下单，我还帮你买单，然后再找你的专员送到你的那个目的地，然后直接送上去。来，一边品咖啡一边听音乐哦，真的很好。好了，我说我是谁了吗？哎，我是腾丁，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主播，和你一起来分享最好的音乐，来懂你的心情，同时还帮你订咖啡。哎，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车内有些隐藏的按键，你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吗？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首先呢，就是备用的空档键，当车辆抛锚的时候，如果车辆无法拖动，就可以摁下这个键，把档位放在 N 档的位置，就是一摁它自己就到了这个 N 档哈。如果你这个车不能动的话，第二就是空气净化功能键，去找一找咱家车里有没有这个键哈。当车内有异味的时候，空气质量不好的时候，可以按下这个键，空气净化器随即开始工作。此外呢，空气净化键的右边还有一个按钮，它的作用呢就是后窗除雾。 第三个就是两条横线中间带小汽车样式的按键，这是车道辅助系统。如果偏离车道，系统呢会报警，一般需要车速达到每小时60公里才会启动哈。再有就是转向灯上面摄像头标志的按键干嘛的？这个是后置摄像头的切换开关呀。当行车过程当中车速达到每小时15公里以上的时候，这个开关可以显示后方的影像。哎，都学会了吗？我去找找咱车上这些键都干嘛使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我车里面那些键啊，可能我用的有40%或者50%吗？其他那些键都觉得没什么用，就放在那儿。 因为你知道中国人一般使用东西的时候不看说明书。我那两台车，一个是就是美国进口，一个是德国进口的哈。然后说明书厚厚一大摞，我基本就扔在一边。中国人的用任何哈电器哈，包括电器的这个方式打开方式都是用了再说，坏了再想办法，一般都不看说明书啊。谁会捧着厚厚的一本说明书，花了2-3天的时间先看完说明书，然后再慢慢去按键去操作呢？一般不会哈，都是先用了再说。我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呢，很多这个按键放在哪儿都不知道，哎，这干嘛的？然后过两天呢，被别人不小心给按了一下，觉得哎，你这车真不错啊，还有这个功能。我说啊，是吗？我开了这么多年都不知道。然后人家看我的表情，我就不敢再去回看了哈。这个表情我已经懂了。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听过了阿木翻唱的版本，今天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的原版，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沉默，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啊，找个人来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泪开始坠落。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却又害怕两个人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折磨，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和找个人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离开是最多，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ar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康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十点十三分三十二秒，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好了，接下来这个环节一定要仔细听好了。我们今天周三来关注房车，给大家讲的这个故事，我觉得很触动我，也希望可以触动到你啊！哎，超拼了！上海的一位三娃的妈妈，花了36万，自己画图纸定制了一辆房车，只为接送孩子上下学。哇，真的好了不起！这几天呢，有一位上海的三胎妈妈火了哈，在这个微博的热搜直接到了1.4亿的阅读量。因为呢，什么呢？因为她自己操刀图纸来设计，花了36万定制一辆房车，就是为了接送家里的三个孩子上下学。这位妈妈家里有三个千金哈，老大初二，老二是小一，老三是幼儿园的中班，三个孩子三个不同的学校，就靠一个人来接送，很难协调好时间。于是想到一个定制房车来解决的办法，相当于她的家呢变成了一个移动的小房子。哎，这个车呢，房车解决了孩子们之间的时间差，也让她一个人就搞定三胎的接送问题。看怎么做的哈，打造了更加符合自己家需求的房车。妈妈看遍了国内所有的房车，也真的是特别拼。老妈是这样规划的：大宝学校在二宝的马路对面，上学和放学时间不一样。有了房车之后呢，早上大宝先上学，二宝在车里多睡50分钟。下午呢，二宝先放学，在等大宝的时候呢，二宝可以先写作业，再看会儿书，时间一点都没浪费。再来看房车内部哈，有可以打开的透明天窗，在野外都可以看星星的。床的设计很特别啊，拉开之后呢就是写字台和沙发，小朋友可以在这里吃饭写作业，还有能洗澡的洗手间。床的下方呢有收纳空间，可以放推车和各类的杂物。妈妈解释她的想法，打造房车就像家庭装修是一个道理的，要根据家里的人口啊、喜好和实际情况。而且家里有了房车之后，妈妈带娃去亲近大自然也很方便呀。目前她设计的房车投入使用之后，全家都非常喜欢这样的模式啊。有网友看到之后表示，养育三胎的确需要更强大的时间管理，理解她的用心良苦，名副其实的宝藏妈妈。从她身上我看出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哈，需要你去激发。没有这样的压力哪能有这样的动力呢？没有这样的压力哪能有这样的发明呢？我觉得家里娃比较多，天天为这个苦恼，接送苦恼的这个妈妈们可以考虑一下这样的方式啊。当然您可能还会有更好的方式。好了，今天为房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 Dania Cara 的这首 I Miss You So。

头发也许有一点长了，戳到我的眼球痒痒的。 放学后走上回家的路，天气热的也不知道几度，那边的小孩互相追逐，又看不到蜘蛛，我不清楚。 慢慢的日记本里不知道写什么，有一些烦恼和忧愁，但至少我还剩下快乐。 不像现在很多炫技式的演绎，总会像讲述一件小事一样轻声细语，不急不躁，清凉音色，扎实的唱功，舞台上的温婉淡定，清新谦和的气质，算得上是年轻一代当中难得的自带有古典美好气质的女歌手了。刘惜君，那时候的我。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黄子韬朋友圈，用他独有的音色和嘻哈的律动搭配悦耳甜蜜的旋律，还有灵动俏皮的说唱，给你带来这首都是暖色调的朋友圈。 好懒，今天我好不想起床，想了吧就待在家里生活。 今天外面的鸟不吵了， 太好了， 可炎热的夏天窗外还有知了。 Noisy Noisy， 打开微信我偷偷要加了，莫名其妙的东西太多了， 那么多虚拟暗号 太假了。 如果你叫我有事，那请你直说，请你直说。如出一辙的微信里含着我们的秘密，思绪万千绝不可看到太 多。Real 隐藏的朋友圈 好是我的信号， 你会期盼是第一时间 轻松或与你分享。我们感情是陪在微信梦，何必这样子浪费感情呢？大家真情实感一点不好吗？VJCHAT， 不喜欢的人好像全部拉黑。为什么把照片都要顾虑重重？你手机里的 CHATE， 支付钱包里好像有没零钱，幻想喜欢的人做你聊天背景，与手机里的你要保持零距离。 Yes， 今天要发怎样的朋友圈，再配上引人注目的文案， 看看谁给我评论点赞， 超多赞， 费尽心思其实也没多少人想看。 No one No one， 如出一辙的微信里藏着我们的秘密，思绪万千绝不可看到太 多，微微隐藏的朋友圈 像是我的心脏， 你会期盼是第一时间 倾诉我与你分享。 我们感情是陪在微信梦，何必这样子浪费感情呢？大家真情实感一点不好吗？要去给养给养 boss、yeah、以前喜欢谁你的目光，所有朋友圈都是全部可见，后来认为我也没什么好看的，比我帅的人太多了，你能随处可见，你的头像是你幻想里的自己，我的签名也改得那么随意，再后来变成只有三年可见，我再也看不到属于我的独占回忆。 OK 那就这样呗，时间很多可以慢慢浪费，那么多的消息你想回就回，不想回就不回，不用那么狼狈。如果你没有情绪找我，可能事情也没那么重要，你就像是梅花鹿迷失在了我的森林，你多好别被恋人碰到，我可以一整夜都不睡，烦你哄你陪你，大方言的表示像你对我那样对你，但我不会再想一些那样内心的话，已经打出来了，宣布删掉再听到我心里，并不痛或破碎的心再也拼不成梦幻的境，我多么怀念第一次见你的距离，第一次看你的眼睛，第一次你通过我的微信。 Damn， 微信里的秘密 yeah， 我 像是我的心脏， 你这 CHAT， 不喜欢的人好像全部拉黑， 为什么把照片都要顾虑重重，与手机里的你要保持零距离。 你这 CHAT， 支付钱包里好像有没零钱，幻想喜欢的人做你聊天背景，与手机里的你要保持零距离。 Yes，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北京实验学校三河校区在旁，三甲医院为伴，临京直线两公里，央企现房港中旅海泉湾，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Just before the dawn, when the light's still gone, shine, shine your way. And you may not know where to go. Shine, shine your way. Open road, but it's still dark. Build a fire from a spark and shine, shine your way. Feed the feeling in your heart. Don't conceal it, then you'll start to find.Find your way. No one can stop what has begun. You must believe when I say inside. You can let it be your guide to find your way. And there's no time for us to waste. Gotta take a leap of faith and fly away. Don't have to walk, now you can run. Nothing can get in your way. All of your tears will dry faster in the sun. Starting today, shine, shine, shine, shine your way. 这首歌曲是不是感觉充满了阳光，迎着阳光而去？来自猫头鹰之城和英男合作的这首《Shine Away》是《疯狂原始人》的主题歌。是啊，原始人他们的家园被破坏了，他们去寻找新的家园。你说肯定是冲着这个阳光的地方去奔去啊！也是给你满满的这种正能量哈。Shine Away，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我是腾斌，听我们节目调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对，1994年陈明参加了青年歌手大奖赛，获得了专业组通俗唱法的优秀奖。同年推出专辑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同名歌曲呢获得业内和业外的一致认可。接下来4年当中可谓是他的巅峰时期了，接连推出了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天使飞进你梦里，仙乐飘飘，4张专辑。最近一档综艺节目呢，也让许久不露面的陈明再次回归到荧屏前。荧幕前哈，为了好友小柯来站台，标志性的短发加上一身的西装牛仔裤的装扮，依旧很干练。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重温这首他的经典作品吧，《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双翅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心碎落泪的祈求。

间的美丽。这个世界随时都要崩塌，我没有其他的愿望。假如明天将消失了，趁现在我爱着，只想记得被你抱着温热的感受。 Love's beautiful。 为什么每一次听到会唱歌的蔡健雅来给你带来这样的音乐，这样的输出，就会情不自禁地被她带入其中。好了，汽车音乐会又到收工歌的时间了，今天的收工歌交给周董周杰伦吧，来出这首水手怕水。好了，听歌之前同样和你相约明天同样的时间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听听聊天室点赞又过百万了，谢谢你不及之事，要谢谢生如夏花在这里招呼大家。好了，那明天的9点汽车音乐会还有好歌放送，记得要来哦，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明天见。 Yeah.